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 京津冀之声。 解读三地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幺零零点六兆赫，每天上午10:30到11:00，下午15:00到15:30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都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提升农村妇女健康意识，改善农村妇女生活质量，助力农村妇女科学素质。接下来请您收听京津冀农村妇女健康素养提升服务系列专题节目。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的是中国中医科学院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副主任医师张宇辉老师。张老师您好。 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那么朋友们，在这段时间呀，我们要和大家呢说的是妇女妇科保健的一个系列的话题。今天请到的张宇辉老师也是我们这个课题的主发起人，所以我们也非常的感谢张老师。 好，谢谢。我们做这个课题呢，实际上就是给广大的妇女同志们呢做一些科普知识的介绍。那么你有了这些科普知识的积累，那么在你得一些妇科疾病，或者是呢在孕产过程当中，那么你心里有了底之后，遇到事情的时候才不会慌张。所以我们这个科普知识呢还是很有必要的。 好，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张老师呢就为大家带来了很多实用的话题啊。我们说到孕期保健呀，首先呢我们就先来说一说吃，可能是怀孕的女性朋友非常关注的这样的事情。那么在孕期的时候，张老师，我们应该怎么吃啊？应该不吃什么，吃什么，怎么才能让孕妇得到更多的营养的吸收呢？ 好，我们就来聊一聊吃这个话题啊。实际上整个家庭包括这个我们整个这个社会都特别关注优生优育的话题。那饮食呢是这个孕妇获得营养的最主要的途径。怎么吃才健康，怎么吃才科学，让婴儿呢能获得足够的营养，是我们全社会都非常关心的话题。那我们看饮食呢，它包括你的主食啊，你包括你的辅食、水果、菜，怎么来搭配呢？有什么原则？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它的原则呢，就是以全面、均衡、适量为主。我们来说一下主食。主食呢，我们倡议大家呢吃全麦的食品，适当的增加呢粗粮的食品。那比如说做一些麦片粥，或者是吃呢全麦的面包，包括蒸的红薯啊、玉米啊，那么适当的呢丰富我们主食的结构。第二个呢，就是要对奶制品、豆制品要提高它的摄入量。如果是一个孕妈妈，我们说呢一天大概要喝3杯的牛奶才能够呢补充足够的钙质，并且呢也能提供呢优质的蛋白。在水果方面，我们说呢因为水果它实际上有两个作用，第一个呢就是补充了大量的这个维生素，第二个呢就是说它含有的这个纤维可以促进排便。那我们都知道这个孕产期过程当中，孕妇是很容易出现便秘这种现象的，它是因为这个腹腔压力增大，也会对肠道呢产生压迫，所以吃水果可以呢防止便秘。下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对优质的蛋白，比如说吃一些比如鸡蛋呀、鸽子蛋呀，那或者是其他的蛋类，还有瘦肉，瘦肉中呢也含有铁。那我们有一些呢怀孕的妈妈呢，她会有一些缺铁性贫血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呢适当补充瘦肉是有利于这个铁的吸收的。再有呢就是蔬菜，那孕妇呢一定要摄入足够量的蔬菜才可以， 蔬菜呢，我们说它的颜色越深，比如说呢，我们吃的这个芥蓝呀、菠菜呀等等，它这种颜色深的程度越深，那么提示呢，它的这种维生素的含量，还有它这个纤维的物质的含量呢，就要越高一些。那如果是浅色的菜，可能在这个维生素的含量上呢，就会弱一些。还有呢，就是说很多孕妇呢也喜欢吃坚果，那么坚果类呢实际上它也是很有营养的，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坚果呢它吃多了也容易上火，就容易出现比如说口腔溃疡啊，有的时候加重了便秘。那怎么来吃呢？我们建议大家在吃坚果的时候呢，尽量和这个粥来搭配，那么这样来吃的时候呢，就会减轻了这个干果类的上火的副作用，这样呢也更有利于坚果当中营养物质的吸收。所以这个吃我们实际上生活条件好了之后，无论农村还是城市都没有亏到嘴。最主要的就是说你要做到一个适量，要均衡，不能可着某一个你爱吃的食物吃。那我们也见过临床当中体重增长呢特别快的女性，比如说她吃爱吃一些甜点，甜点吃的特别多的时候，体重长得特别快，别的都不爱吃，青菜也不爱吃，水果也不爱吃。实际上这种单一的食物链往往呢对这个胎儿的发育并没有那么好的安全。体重增长的过快，它可能会出现孕中后期血糖增高的这种情况。所以这个饮食在吃上，我们都知道要吃的营养要尽量的这个吃多，但是我们要关注的是适量。 那么说完了吃啊，我们就要说睡了，张老师啊。那么作为孕妇，一天睡几个小时合适呢？应该如何保证自己的睡眠呢？ 我们再来看看睡觉的问题哈。孕妇的这个睡觉呢，我们主要是从她的睡姿和睡眠的时间上呢来衡量。一般我们正常人呢说不建议大家采用左侧卧位，因为左侧卧位呢心脏在左侧，左侧卧位就容易呢加重心脏的负担。但是孕妇呢是建议大家用左侧卧位来睡觉，因为这种姿势啊，它实际上呢是可以避免呢子宫对下腔静脉的一个压迫，也就是说你把尽量大的空间留给腹腔，那么这样呢有利于胎盘的血流量，也保证呢胎儿能有一个良好的这个环境。再有呢就是说在睡觉的时候，你除了尽量左侧卧位啊，还要在两个腿中间，最好呢就拿我们那种小的毛毯呢、或者是一个小垫子，把它折成一个长条的形状，让它夹在两腿中间。这样呢无论你这两条腿是分开，一条腿是向前迈出，还是呢这两条腿重叠的时候呢，都不会引起呢由于压力的作用造成呢腹腔的压力增加，或者是呢压到另外一条腿，这样呢都有可能因为睡眠姿势的不正确会影响睡眠的质量。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我们在睡觉的之前尽量不要吃呢比如说咖啡呀、或者是茶有兴奋作用的这样的饮品。那么很多女性可能在这个职场当中或者是在生活当中就喜欢喝咖啡或者是喜欢喝茶，那么在孕期虽然不完全禁止喝咖啡和茶，但是你要减轻它的量和它的浓度，也尽量呢不要在下午和晚上来饮用。比如说你喜欢喝咖啡，那可以放在上午，尽早的时间呢可以呢少量的饮用。再有呢就是晚餐这一顿饭呢也相对比较关键。我们平常人可能都有这种感受，如果你晚餐吃的特别辣，你实际上入睡也很困难。比如说我们吃了一顿川菜之后，你因为这个散热的作用还有辣椒的这种刺激作用，让人呢很难入睡。那孕妇实际上也是一样的，我们在饮食上呢虽然没有完全禁止辣椒的摄入，但是对一些呢容易刺激性的，比如说花椒啊、胡椒啊，还有辣椒，包括生葱生蒜呢，它都有一定的刺激胃肠道的作用。那我们中医呢叫胃不和则卧不安，也就是说当你胃不舒服的时候，你是很难能获得一个平稳的睡眠。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呢这个睡眠的时间。实际上孕妇呢虽然对睡眠的需求呢是比较大的，比如说呢怀了孕之后都容易犯困，但是也不是睡的时间越长越好。一般来讲孕妇的睡眠时间实际上和普通的女性是没有太多的差别的，6到8小时能满足你白天的生活的需要就可以了。 每个人可能会有略有差别，比如说你可能就睡到九个小时，第二天精神头才比较好一些，这也没有问题。但是要养成尽量在同一个时间段入睡，在同一个固定时间段的起床，比如说10点入睡，第二天早晨7点起床，那么这个也符合我们这种人体顺应自然的这个规律。所以在睡觉方面，睡姿我们要保证尽量采取左侧卧位。当然这个没有说绝对你只能保持左侧卧位，比如说你右侧换一换也可以的，但是尽量不能选择趴着睡觉。那我们知道他会也有一些女孩子她比较喜欢压着睡，特别是有一些爱美的女生觉得这样可以锻炼脸部的肌肉，但实际上如果是孕期无论是哪一个阶段都不能采取这种趴着睡觉的姿势。 所以我们说这个睡觉的学问还是很大的啊。 您的血压正常，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京津冀3D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每天上午10点半到11点，下午3点到3点半，为您倾情呈现。 那么说完了睡呀，我们再说说穿。很多的女性朋友在刚开始怀孕的时候，她们就穿上了一些防辐射的这样的衣服。冬天的时候过早的穿的比较厚，还有穿很宽松的衣服，这些对不对呢，张老师？ 现在呢，比如说这个防辐射服的这个问题哈，好像现在穿的人越来越少了，因为大家对电子产品的辐射好像已经普遍接受了。比如说每个人可能你天天都在玩手机，都在接触电脑，如果没有什么弊端，没有什么特殊的疾病，好像现在已经不限制，甚至也不再建议穿防辐射服了。而且呢，它在透气性、舒适性，包括卫生方面，都会有很多弊端。比如说，你这防辐射服不能洗，你穿10个月，特别是夏天，那上面汗渍味儿啊、油味儿，很难处理。所以现在几乎见不了太多的人在穿这个防辐射服了。但是衣服和裤子，那如果怀孕了，我们说外面的衣服，我们尽量呢还是要选择这种纯棉质地的。那么它的透气性啊、排汗性啊，还有它这种抑菌性都相对要好一些，并且无论你的衣服和裤子都要保持一定的松度，就是我们的宽松度，无论哪个部位都要富裕到1到2厘米，特别是呢女性的腹部，那不能穿的这个比较紧或者是比较硬的，像牛仔裤啊，还有那种塑身的那种形体裤啊，很多妈妈在早期不愿意被别人看出来是怀孕的状态，所以都穿的比较紧，这个是对腹部会产生压力的，有的时候会造成流产啊，造成滑胎啊，这些现象呢都是有可能的。所以外衣穿的时候尽量以宽松透气为主。那内衣和内裤呢，我们都知道这是贴身的物品，那更应该选择的时候要有所注意了。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胸衣，那么胸衣就不能再穿你以前那种什么塑身啊、紧身、什么收副乳啊，这些都不可以。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再穿那种调整型的文胸，也就是说那种有钢丝，包括上面有那种叫什么肋骨啊，就是它是那种条状的东西，可以塑你的这个乳房的这个形状。那么在孕期尽量呢换那种宽松的软的纯棉质地的，只要能够起到运动防震动功用就可以了。那么下身呢，就是以那种纯棉的小内裤，并且呢腹部呢这个松紧带尽量选择那种宽厚的或者是没有痕迹的那种腰带，尽量呢是把给腹部腾出更宽阔的空间，这样呢也有利于这个腹部的透气。再有呢就是说鞋子，可能很多女性现在呢对美的需求越来越关注了。现在呢我们经常能看到，无论是明星啊还是职场的女性，她们怀孕的时候仍然穿着那种高跟鞋。那么如果是在孕早期和孕晚期，这种现象都必须要禁止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现在这个很多不孕不育或者是其他的这个疾病，有一种体会就是说 你有的时候划掉了一个孩子之后，你再想受孕是很难，或者是你要付出很多努力才能实现的事儿。那么一旦有了宝宝之后，你放弃这两三个月爱美的时间，实际上对你整个人生影响并不大。在前三个月以及呢这个后三个月是尽量不穿，包括我们说的那种什么老爹鞋呀，就是那种厚底的松糕鞋，这类的鞋都要避免，而就是要以运动鞋，舒适平底，方便呢你出去活动，能够给你的脚步带来足够的支撑，这样的鞋子呢才是最适合自己的。 我们说完了这个穿之后啊，女性朋友最关心的就是孕期检查了。多长时间检查一次？如何去检查？请张老师为大家介绍介绍。 现在呢，我们实际上这个孕检呢也都比较严格，但是呢，也有很多妈妈就比较偷懒，她觉得说天天去医院排队，然后排队检查、排队验血啊等等，那个排队让医生看，他很厌烦这一套手续。但实际上医院为你建造的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健卡之后，每一个检查它都是有自己的医学的目的，而且呢也是很有必要的。那比如说您在第一次健卡的时候，我们会对女性的整体发育还有你是不是有一些慢性病做出一个全面的评估。比如说在健卡的时候是查的最全的，比如说血常规啊、尿常规、大便常规以及大生化，那么包括你的腹部 B 超，所有的这些项目包括内分泌，这些检查实际上是让医生对你一个健康概况能有一个整体的把握。实际上在很多女性没健卡之前甚至都没有体检过，这我们在临床当中是很常见的。比如说一些甲减的病人，年轻的女孩子从来不知道自己说我有这个甲状腺功能低下，从来不知道，只有在体检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做这个甲功的时候，她才意识到，或者医生才告诉她说你这个检查是有问题的。所以这个体检呢是很有必要的。那么还有一些比如说家族性的糖尿病史，比如说爸爸妈妈都有，那可能没有关注到说要给孩子做一个糖尿病的相关检查，那么在孕检的时候这就很容易被查出了。比如说你一空腹血糖如果超过了指标，我们现在定在 6.1， 像很多女孩子特别是肥胖的，那这种人群实际上在整个孕期她的血糖监测，那么包括她的甲功的监测都要受到医生特别的关注。这是早期的时候我们要做一个健康的全方位的体检。那么到了孕中期，她会针对个体的情况还有针对宝宝的情况呢做出几个比较重要的检查。那么孕中期的时候有一个呢，在12周的时候要做一个我们说的对宝宝的染色体进行一个初步的排畸，那么这个 B 超大家呢也一定不要错过，这是初步筛查宝宝是不是存在畸形的一个比较关键的这个 B 超。再有呢就是在孕中期的时候呢也还会做一个糖筛，那我们现在这个视频的还有这个网络特别发达，大家经常能在网络上看到那种唐氏婴儿，那么虽然看起来很可爱，但是给整个家庭是带来很大的困扰的，孩子的发育呀，以及整个家庭可能都会因此受累，所以这个糖筛也是绝对不能错过的。那么我们曾经也做过课题的调查，有很多女性因为工作呀，或者是说家在农村，对这个糖筛就漏过去了，漏过去之后那实际上错过了很多重要的检查，那生下来的时候就出现了这个问题，那你追悔莫及了。还有一个呢就是在23周24周的时候有一个大排畸的这个 B 超，那么这个 B 超呢也是比较重要的，能看到宝宝的发育的情况是不是存在着什么问题。这几项检查呢都是孕期比较关键比较核心的检查，那么比如说你其他的验血验尿可能你错过了还可以补救，但这些比较大的排畸检查建议大家呢一定要按时的去完成产检。 我们说完了产检之后啊，有一些孕妇就说了啊，说我的这个孕反特别的大，孕反这应该怎么办呢？ 这个孕反应确实是每个人因人而异，有的人出现的时间早，但是呢症状轻，有的人呢出现的重，结束的时间呢也不一定。 孕反应呢是跟个人的体质有关系的，那主要呢是以不爱吃饭、恶心、呕吐为主。这个呢我们在比较轻的阶段可以大家呢试试我提供的这个小妙方。那么这个方法呢也是我们中医常用的，在临床当中，如果你不太讨厌姜的味道啊，可以把姜切成片，去了皮之后早起来呢就含一个姜片在口中，比如说你吃过早饭之后，你其余的时间都不需要再喝东西，不需要再吃东西的时候，把这一个姜片切得薄薄的，然后呢放在口腔当中，它会刺激到这个舌头，会分泌一些我们说的这个口水，那么带着这个姜汁呢就会吞咽到胃里面。本身呢姜在我们中药里面它就是一个温胃止呕的一个常用的药，那我们用这个生姜吞进去的这个姜汁，它实际上也可以起到止呕的作用。那如果你觉得这个姜汁的味道呢比较大，或者是呢觉得它比较辣，平时也不太习惯吃姜汁，那我们可以把这个姜片贴在这个我们这个肚脐这个位置啊，拿一个纱布啊给它稍微固定一下，大概呢两个小时之后可以呢换掉一片，再过两个小时之后可以再重新使用。也就是说呢这种方法它可以缓解轻微的或者是轻中重度的，因为它呢实际上是用我们中医的这个方法。如果呢您觉得这个方法也不方便，也可以把这个姜来煮水，煮了水之后呢我们可以加上十颗的陈皮，那么这两个药配在一起啊，陈皮它本身呢是有降胃气的作用，生姜呢它是温胃止呕的，我们加上陈皮主要是起到它降气的作用。那么这种反胃恶心那在我们中医它实际上就是胃气上逆，这种胃气带着食物还有这个胃酸反到口腔当中，那你才有这种恶心的反应。那么加了陈皮之后呢，它有了一个调气和下降的这么引领的作用，就像牵着那个生姜的小手一样，就把它们两个这个作用呢向下的沉下去，那么对缓解孕反应还是很有好处的。我们在临床当中也是这样给患者介绍的。但是有一些很重的孕吐反应，比如说你吃也吃不下，吃什么吐什么，反而造成了体重的下降，这个时候是需要你去医院进行我们说的这个检查，那么看看你是不是造成了这个电解质的紊乱，这个时候是你自己在家不能处理的。也就是说孕反应轻的可以自行解决，用我们的方法，那包括您自己的家庭的小妙方，但是如果出现了比较重的孕反应，特别是体重在下降这一个指标上，那需要你到医院里面及时的去寻找医生的帮助。 所以啊，我们说这个孕反的朋友呢，还是应该及时的来调整，来保证您的胎儿的一个健康。现在可能有些女性朋友30多岁了，甚至40岁才开始怀孕，我们说她呢是高龄孕妇。那么到底多大年纪以后算高龄孕妇？那么高龄孕妇应该注意些什么呢？在怀孕的时候？ 现在确实是我们说的这个高龄孕妇越来越多了。现在呢我们的定义就是分娩的年龄大过35岁，而不是怀孕的年龄。到了35岁之后，为什么我们要格外的关注这个群体呢？就是说女性在35岁之后，她身体的各个机能实际上都是在走下坡路。那我们女性都有感受，比如说过了35岁之后，无论你的精力啊，还有你的工作能力、反应能力，你包括吃饭的能力都会下降，那你想这个时期之后再怀孕，对你整个身体的考验实际上是非常强的。所以我们说如果您的分娩时年龄超过了35岁都要进行格外的这个关注，这个年龄段的宝宝他出现畸形的几率就要高于那些就是比较年轻的女性呢，她的这个发生率就要高一些。而且呢我们说呢这个高龄的这个孕妇啊，她容易在比如说怀孕的时候合并心脏病、高血压，甚至妊娠期的糖尿病，这些都是非常常见的，而且是高龄孕妇最重点关注的疾病。那么如果是年龄过高，那么它造成这个胎停育啊、流产啊、早产啊这种现象呢都是风险比较大的。所以如果您是一个高龄的孕妇，那么您更要呢定期的进行我们说的必要的常规的检查。